现在时间半暝十二点。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Hyp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 Mary and Joseph before us, Michael and all angels。 今晚第二则深夜故事是作者称这是真实的故事，我们要来选读尼尔盖曼的作品 Feeders and Eaters， 饲养者与吃的人，由缪斯出版社出版，并由林嘉伦、吴维刚两位所翻译的。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非常的真实，不仅故事内容是真的，就连给人的教训也是真的。那天深夜，天气很冷，我待在一个根本不该待的城市，至少三更半夜的时候不该，我不会告诉你是哪个城市。我错过了最后一班的火车，又不想睡觉，于是就在车站附近的街道上乱晃，最后终于找到一家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总之有个温暖的地方能坐坐就好。你知道这种地方八成也来过，店名就写在脏兮兮的玻璃窗上，底下还贴着百事可乐的商标，每根叉子上都粘着干掉的鸡蛋碎屑。我虽然不饿，但还是叫了一片吐司和一杯油腻腻的茶，省得有人来啰嗦。店里还有几个人都独坐在桌前，脸几乎都垂到空盘子里，身上穿着肮脏的外衣和风衣，扣子一路扣到领口，看样子不是流浪汉就是失眠症患者。我拿着托盘离开柜台时，突然听见有人开口， 嘿， 是个男人的声音，那个声音叫道， 老兄。 我知道他在叫我，而不是在叫这个房间。 我认识你，来来，这边坐。 我没有理他，我也不想惹麻烦，更何况在这种地方碰上的人尤其难缠。接着他叫出我的名字，我只好转头看过去，毕竟人家都知道你的名字了，你还能装傻吗？ 你不认得我了？ 我摇摇头，我不认识长得像他这样的人，这副尊容见过想忘可不容易啊。 是我， 他低声的哀求， 艾迪巴洛，拜托老兄，你认识我的。 他说出名字之后，我多多少少就记得了，我是说我认得艾迪巴洛。 我们十年前曾同在一个建筑工地里做工，那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一次真正接触的粗活。艾迪巴洛是一个高大的肌肉男，有着电影明星般的笑容和慵懒的味道。他以前当过警察，有时候会跟我说些故事，一些临时拼凑和重新改编的关于打击犯罪的真实故事。他因为得罪一位高级警官而被迫离开警界，他说是高级警官的老婆逼走他的。艾迪老是栽在女人身上，他真的是很受女人欢迎的。我们当年一起在工地里做粗活的时候，就常常有女人缠着他，塞给他三明治、小礼物等东西。他似乎从来就没有做出什么事去讨好他们，他们就是喜欢他。我以前常常冷眼旁观着，想着他到底有什么秘诀，可惜从来看不出个所以然。最后我断定他们大概就是喜欢他这个人吧，高大强壮，脑袋不算多聪明，可是却帅得不得了。不过那都是十年前的事了。住在餐桌对面的这个男人并不帅，他两眼无神，眼眶通红，绝望地垂着眼睛盯着桌面，肤色灰败，瘦骨如柴，透过黏腻的头发都看得到头皮了。我说，你怎么了？ 怎么？ 你看起来有点惨。其实他看起来比惨还要惨，活像快挂了一样。艾提巴洛曾是个大块头，现在却整个人垮下去，瘦得只剩皮包骨。 哦， 他说，或者可能是 哦， 但我分不清楚。接着他又认命又平静地说， 每个人迟早都会这样。 他用左手指指着对面的座位，右臂呢却僵硬地垂在身侧，手掌藏在外套的口袋里。艾迪的桌子就在窗边，来来往往的行人都会看得到我们。换作是我，绝对不会选择这种座位，可惜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坐在他的对面啜着茶，一言不发。这大概是个错误，也许闲谈一下本来就可以让他忘记那些鬼话，不过这只是我捧着杯子也没有说话，所以我猜他八成以为我很有兴趣，想知道更多。其实我才没有兴趣，我自己的麻烦就已经够多了，才不想知道他究竟是沾上什么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管他是酗酒、嗑药还是生病。不过他开始用死气沉沉的声音从头到来，我也就姑且听之了。 我是在几年前他们修马路知道时来这里的，后来就留下来了，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我在摄政王街后面的一栋老房子里租了个房间，就在阁楼上。那房子其实是个家庭住宅，他们只租出顶楼，所以只有我和寇维小姐两个房客。我们都住在阁楼，不过是分开的房间，就在彼此隔壁。我听得到他房里的动静，屋里还有只猫，是房东养的，他不时会上楼来跟人打招呼，房东一家反而很少上来。 我习惯和房东一家一起吃饭，寇维小姐却从不下来吃，所以我搬进去一个星期后才碰见她。她那时正好从楼上洗手间出来，她看起来好老好老，脸上的皱纹多得像只老得不能再老的猴子，不过那头及腰的长发却像个年轻女孩。有件事很有意思，就是你不会觉得老人家会跟我们有一样的感觉。我是说他嘛，老的可以当我奶奶了。 他停下来，用灰色的舌头舔了舔唇。 总之，有天晚上我上楼时，看到我房间门口地板上放着一个牛皮纸袋，里头装的是蘑菇。我马上就知道那是一份礼物，给我的。不过那不是一般常见的蘑菇，所以我就走去敲他的房门。这是给我的吗？ 那是我自己采的，巴洛先生。 不会是什么毒蕈吧？你确定没毒吗？会不会是哪种稀奇古怪的蕈类？他只是大笑，甚至还咯咯笑。 可以吃的，他们都是上好的鬼比菇，要吃要快，鬼比菇很容易变质，跟奶油和大蒜一起炒最好了。 你要不要也来一点？ 不了，我以前很爱吃蘑菇的，可是现在胃已经不行了，不过那真的很好吃哦，再也没有比鲜嫩的鬼比菇更棒的美食了。这样的东西居然没有人吃，真是不可思议。人们周遭可以吃的东西俯拾即是，只是大家都不知道罢了。 我向他道谢后回到我租下的半边阁楼，这里是几年前改装的，施工品质相当不错。我把蘑菇放在水槽旁边，几天后它化成一滩墨汁似的黑水，我只好把那坨恶心玩意儿放进塑胶袋里扔掉。我拎着塑胶袋下楼时，正好碰见他要上楼。 你好，巴先生。 你好，寇维小姐。 叫我艾夫吧。蘑菇吃起来怎么样？ 很棒啊，谢谢你，果真很好吃。他又陆陆续续在我门口放了别的东西，小礼物啦，插在旧牛奶瓶里的花啦什么的，不过后来就停了。当礼物突然绝迹时，我又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有一天我下楼去跟房东一家吃饭时，房东那位在念理工学院的儿子正好放假回家，当时是八月，天气很热，有人说起已经一星期没看到他了，问我能不能去看看。我说当然好，然后我就去了。门没锁，他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件薄被，不过看得出薄被下的身体光溜溜的，可不是我想偷看。她是这么一个老太婆，这就跟看到你奶奶没穿衣服一样。不过看到我，她很高兴。你要看医生吗？ 我没有病，只是饿了，就这样。 你确定吗？我能打电话找人，不会麻烦的。他们会为老人到府服务。 你叫爱德华吧，我不想麻烦人家，可是我很饿。 好，那我去拿些吃的给你，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就在这时，他让我惊讶了。他先是有些不好意思，然后很小声地说， 我要肉，新鲜的，生的哦，我不要别人帮我煮，拜托爱德华。 我说了没问题，就下楼去了。我脑里还曾闪过一个念头，想从猫碗里偷拿一点给他算了，当然最后我没那么做。那种感觉就好像我知道他想要什么，我只能尽力满足他， 别无选择。我去喜户会超市帮他买了一包上好的沙拉牛排，那只猫闻到肉味跟着我上楼，小猫咪下去，这不是给你的，是给寇维小姐的，她身体不舒服，要拿这个当晚餐。但这家伙对着我喵喵叫，好像一星期没人喂似的，我当然不会上当。他的碗根本还是半满的，这只猫还真笨。我敲敲他的门， 请进。 他还躺在床上，我把那包肉递给他， 谢谢你，爱德华，你人真好。 说完就开始在床上撕起塑胶封膜，塑胶盘底部积的血水都流到他床单上了，他却浑然不觉。这画面看得我忍不住发抖，我夺门而出，我已经能听到他开始用手抓着生肉块往嘴里塞，他连床都没下。但是第二天他就已经能起来走动了，而且从那之后他就整天忙进忙出，尽管他已经一大把年纪了，人家说红肉对身体不好，可是对他来说却好得不能再好。而生肉嘛，达旦牛肉不就是生的吗？你吃过生肉吗？ 我没有想到他会突然问我，我说，我吗？艾迪用那双死气沉沉的眼睛看着我说， 这桌没别人。 有，小时候吃过一点，那时候我才四五岁大吧，祖母带着我去买肉，老板就给我几条生干切片，我就在店里当场吃下去，就那么回事，大家都哈哈大笑。我已经20年没有想过这件事了，不过这事是真的。我到现在都还喜欢生吃半生的肝，有时候我煮肝脏，若没有人在旁边，我会趁下锅前先切一小片吃下去，享受那肌理的口感与赤裸裸的铁腥味。 我可没有，我喜欢吃煮得熟透的肉。后来汤普森就失踪了。 汤普森？ 就是那只猫。有人说本来有2只的，都叫汤普森。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很蠢吧？帮2只都取一样的名字，第一只被卡车碾死了。 他用指尖在贴皮的桌面上把糖粒推拉成一堆，有的依然是用左手。我开始怀疑他的右手还在不在，搞不好那袖子里根本就是空的。不过这不关我的事，有谁这辈子不失去点东西的呢？我开始在想要怎么样跟他说我没有钱，免得他说完故事后伸手跟我讨。我没有钱，我身上只有一张火车票和足够搭巴士回家的几便士。 我一直都不大喜欢猫，就是没办法真心喜欢。我喜欢狗，块头大又忠心耿耿，你走到哪他们就跟到哪，不像猫，一跑就是一整天不见鬼影。我小时候家里有只猫，名叫生姜。街尾有户人家也有养一只猫，叫果酱。搞到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同一只猫，只是它脚踏2条船，吃2家的饭， 我是说，猫就是这种吃里扒外的小混蛋，不可信赖。所以汤普森失踪时，我并没有什么感觉。房东一家很担心，我可不会。我知道他会回来的，猫就是这样。总之，几个晚上后，我听到他的叫声，那晚我怎样也睡不着。就在三更半夜时，我突然听到他喵喵叫，而且是喵喵地叫个没完，声音不大，可是失眠时那种鬼叫真的会弄得你神经兮兮。我想他搞不好是被困在屋檐上或是屋顶上了，不管是哪里，反正我知道他要是再这样闹下去，我今晚就别想睡了。所以我就起床穿了衣服，还套上靴子，免得待会儿要爬上屋顶。准备好后就出去找猫。我走进走廊，发现猫叫声是来自寇维小姐那边的阁楼。我过去敲她的门，不过没人回应。我试着转了转门把，发现门没锁，所以我就进去了。我想也许猫是被困在什么地方或是受伤了，我只是想帮忙，真的。寇维小姐不在，我是说，有时候房里有没有人，你是感觉得出来的。那个房间确实是空的，没错，只是地板一角，有个东西在喵呜喵呜。我打开灯，想看个究竟。 他停顿了几乎有一分钟之久，左手的手指抠着番茄酱的瓶口附近的黑色粘块，这瓶子的形状像颗大番茄。然后他继续说， 我搞不懂他怎么还能活着。我是说他是活的没错，只看胸部以上，他的确呈现还活着，也会呼吸，毛皮什么的也还在。可是他的后腿、胸腔就像吃剩的鸡，只有骨头，还有那个我们怎么称呼的肌腱。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虽然他只是一只猫，不过我知道他想要什么，他眼睛里写得清清楚楚。我是说， 他顿了顿， 反正我就是知道，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眼神。要是你也看过那种眼神，你也会知道他想要什么，只想要什么。我如他所愿，只要有点良心的人都不忍心拒绝他的要求。 你做了什么？ 我用了靴子。 他顿了顿， 没流多少血，不算多，我只是用脚一直踩他的头，踩到几乎看不出是什么东西为止。要是你看到他那样望着你，你也会这么做。 这时候我什么也没有说。 就在这时，我听到有人走上阁楼的楼梯。我拼命想着该怎么办。我是说，现场看起来可不妙，我不知道这里看起来究竟像什么的现场。不过我只是呆呆站在那里，觉得自己好蠢，靴子还沾着一团黏搭搭的东西。门开了，进来的是寇维小姐。她看到这团狼藉，又看看我。 你杀了他？ 我听得出她声音有点古怪，一开始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她靠近后我才明白她在哭。 老人家有一种本事，当他们哭得像个小孩时，你会不知道该把眼睛看向哪里。你会这样吗？ 我想要撑下去就只能靠他了啊。你居然杀了他，花那么多心血让肉保持新鲜，让生命维持下去，我的心血都白费了。我是个老太婆，我需要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用手擦眼泪。 我不想麻烦人家。 他说着又哭了，然后看着我。 我从来都不想麻烦人家，那是我的肉，现在谁要来喂我？艾迪巴洛停了下来，将灰白色的脸颊撑在左手上，好像很疲倦似的。他对我说这个故事，对生命都感觉到疲倦。然后他甩甩头看着我说， 要是你看到那只猫，你也会那么做，谁都会那么做。 他抬起了头，从说故事以来目光第一次看进我的眼睛，我仿佛在他的眼里看见了无声的祈求，一种基于自尊而无法说出口的祈求。我心里想，来了，他准备要向我要钱了。外面有人敲了敲咖啡店的玻璃窗，声音不大，不过艾迪却整个人跳了起来。他说， 我得走了，这表示我得走了。 我只是点点头。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他还是很高大，这点几乎让我很惊讶，因为他很多地方看起来都垮了。他起身时把桌子推开，同时还把右手从外套手袋里抽出来，我猜他是为了保持平衡吧，我不知道，也许他是想让我看看他的右手。不过他要是想让我看，为什么一直把右手藏在口袋里？不，我认为他不是想让我看，那只是个意外。他外套下没有穿着衬衫或工作服，所以我看得到他的手背和手腕，这两处都没有不对劲。他的手腕是很正常的，可是当你往手腕下一看，就会发现骨头上大部分的肉都不见了，好像被人啃过的鸡翅膀，除了几丝干掉的碎肉渣，几乎什么也不剩了。他只剩下三只手指和大部分的大拇指，我猜不见的那一根指骨头已经是脱落了，因为没有皮肉能粘住它。这就是我看到的景象，不过只有一瞬间。接着他又把手收回口袋里，推开门步入了寒夜之中。我透过这肮脏的咖啡店玻璃窗看着他，这可真有意思啊。他之前说了这么多，还有把寇维小姐想象成一个老太婆，可是在外头人行道上等着他的女人却看起来不过三十出头，头发确实很长没有错，就是那种人家说长到可以坐在上面的头发。虽然这样听起来很像个黄色笑话的内容，可是我觉得她看起来有点嬉皮，有点饥渴似的美丽。她挽住她的手背，抬头望进她的眼睛，两人一起走出咖啡馆的灯光外，看起来根本就像一对初次恋爱的滋味的少男少女。我回到柜台加点了一杯茶和两包炸薯片，准备熬到天亮。 我坐在那里想着他最后一次看我脸上时的表情。回首都的火车上，坐在我对面的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婴儿，那个婴儿漂浮在一个装满福马林的厚重玻璃容器中，女人急着想把它卖掉。虽然我已经累到了极点，但是跟她还是聊起卖掉的理由，并且又聊起其他有的没有的琐事，而度过了这整趟车程。 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认养代替安乐死，我是权威，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希望大家支持这个活动。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们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还有 Hyp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Hyper， 这个故事呢是你选的，那你读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 那个寇维小姐他在得到鲜肉的滋润以后，肯定绝对不是一个老太婆。 你喜欢这样的小姐吗？ 这有一种病态美， 所以你喜欢对不对？ 很难想象这种美啊，我觉得就是会让你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应该就是这样子。 那今晚呢在最后的部分呢，我们要来选播听众的来信点歌，这是来自中正大学的 Amy， 他有留一段英文的留言还有一首歌曲，那我们现在就来请我们深夜助理 DJ Hyper 来我们听众呢念这个英文留言及点歌。 来自 Amy 的留言， Hi EdThank you give me a chance to try. At least we did all the best things. Now send you a nice song, David Gate, If. The beginning of the lyric is, If a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then why can't I paint you? You are be a wonderful theme of my art pictures. Enjoy it.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 Amy 所点播的歌曲 David Get If。 If a man could be two places at one time, I'd be with you tomorrow and today, beside you all the way. If the world should stop revolving, spinning slowly down to down, I'd spend the end with you. And when the world was through, then one by one the stars would all go out, then you and I would sing. 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 FM 八八点一。 骑车不超速，过弯要减速。我是 DJ Hyper， 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 八八点一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们是 Peter 和 Hyper。今天晚上呢，很感谢你们呢在收音机旁呢听我们的深夜广播。那在节目的尾声呢，我要来选读基督的福音，这是选自呢马窦福音第12章第31第37小节，由结出的果实呢来判别善恶。耶稣基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的每种罪过和亵渎的言语都可以得到宽赦，但是亵渎了圣神绝无宽赦。无论谁说话诋毁了人子基督还可以得到宽赦，但谁诋毁了圣神在今世和来世都不得宽赦。你们以为那是好树吗？它结的果就是好的果。你们以为那是坏的树吗？它结的果就应该是坏的，因为有果子可以认出树的好坏。你们这些毒蛇之辈啊，你们这么恶毒，怎么可能说出好的话呢？因为人心里充满着什么，口就说出来。好人从自己积存的美好发出美善，恶人呢，就从自己积存的邪恶只发出邪恶。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们说的每句闲话是非，在审判的日子那天都要交账，因为要凭你的言语定你为义人，或者凭你的言语定你的罪。节目的尾声呢，我要和 Hyper 呢一起呢在各位睡前呢有一些简单的祝福，也希望呢各位听众呢在明天呢能有更好的开始和好的出发。那么我们先请 Hyper 呢来做一个简短的祈祷和祝福的话。 感谢天主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不管是有点恐怖的或者是说是充满着关于水的这些深夜故事，希望借由这些故事能够让那些作者想要表达的传达到每一个人的心里，然后也希望就是在经过这段时光 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那我们节目呢，在天主经的尾声之中呢，我们就来跟全球听众朋友们说声拜拜咯，拜拜。 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